塘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狂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呐、没有学问了我无脸见爹娘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没有学问了我无脸见爹娘。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是为做官，也不是为